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朝鲜的绿色联合完全收服龙山美军基地居民会等首尔地区市民社会团体24号举行集会，表示谴责美国在龙山美军基地周边强行部署萨德，将龙山地区变成一个最严重的环境污染地区。集会之前，全体参加者沿着龙山各条街道游行到美军基地。